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涿州新闻。 近日，涿州市双塔办事处举办燃气安全知识使用培训会，邀请滨海燃气集团负责人对辖区燃气用户和居民代表进行培训。作为涉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，气带煤、电带煤工作得到了涿州市临屯镇政府的高度重视。据悉，临屯镇37个行政村中，有22个村进行气带煤改造，11个村进行电带煤改造，4个村为集体供暖。截至目前，全镇22个村的气带煤工程已全部进场施工。3月29日，河北涿州技师学院举行主题教育大会，邀请中国著名感恩教育专家李春景教授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。本次感恩教育触动了学生的心灵深处，引发了学生对父母、对老师的感激之情，使学生们更懂得珍惜生命，更懂得珍惜学习机会，更懂得感激他人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彩虹，往事太匆匆，也冲动，也感动，灵犀一点通，滴滴答答中。少年梦，明天笑春风。等我一秒钟，再给我一个梦，忘怀了伤痛，忘不了春风。给我一阵风，轻轻松，多轻松，吹散了朦胧，看见了彩虹。往事太匆匆，也冲动，也感动，灵犀一点通，滴滴答答中。 钟，再给我一个梦，忘坏了伤痛，忘不了尘封。给我一阵风，轻轻松，多轻松，吹散了朦胧，看见了彩虹。 就当是一场梦。

每天洗洗梳妆， 洗洗梳妆， 镜中那双眼睛将我望，好像他在问我，是否还是昨天的模样？在几束玫瑰，洒在风中让我吹， I'm not afraid to die.

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? Oh, 熟悉， 在人生的偶然里，是否也会有奇迹？我让我们萍水相逢，共同的岁月好好珍惜。最大

想，眼看春天从人间蒸发，许下我的盔甲，期待从身后。 黄昏时分，传出熟悉的旋律，路人擦肩而过，